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啊！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各位朋友晚上好啊，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大家好，我是高磊。说到旅行呢，是所有朋友非常向往的事哈，当然了，也是花自己的钱办咱自己的事儿。最在意的呀就是一个性价比了。哎，那么问题就来了，旅行产品什么时间的这个性价比最高呢？哎，我要告诉您，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春节前都是一个高性价比的时间段，人少不扎堆儿，自然价格还非常的实惠。那么问题又来了，在自助游和跟团游的产品当中，哪类产品的性价比更高呢？哎，当然了，是跟团游。这道理不言而喻，大家拼起来在淡季出行，价格当然要优惠的更多，你说是不是？今天呢，在咱们的节目里头啊，就为大家推荐这么几条淡季不扎堆的优惠线路，主要呢是以欧洲、美国、中东为主要特色的线路，景色优美，时间长，更重要的呀还是划算。哎，我看了看啊，在所有的这些产品当中，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欧洲加瑞士的这条线路。虽然说瑞士地处欧洲，但它并不是申根国家，您要是去的话呢，还必须单独再办理签证。可是咱们这个产品合二为一了，省事儿还省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您呢可以直接下单参与乐趣闪购，还能看到更多的旅行产品。好了，让我们一起拥有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吧。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FM 九七四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为您推荐的第一条啊，这内容有点多，什么呢？东西欧大全景，德法瑞意卢澳捷七国十五日跟团游，市场价呢是每人52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4999元。哇，厉害了！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在我们的介绍过程当中呢，您感兴趣可以随时了解详细情况，随时下单了。刚刚呢，我们提到这一次的行程呢是包括七个国家，一次性打包咱们走一遍。哎呀，是不是特别过瘾？满不满足？提到欧洲啊，您的脑海当中首先会想到些什么样的内容？是浪漫优雅的法国，还是热情奔放的西班牙，亦或是安宁而繁荣的瑞士，或者是拥有多利克柱式建筑的希腊帕特农神庙， 又或者是塞纳河畔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呢？欧洲的全称呢是欧罗巴洲，关于欧洲这个名称的由来还有一些传说。在希腊神话当中，德莫特尔呢是专管农事的女神，她保佑人间五谷丰登。在有关这位女神的画像当中，人们呢总是把她画成坐在公牛背上。古代公牛呢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耕畜，女神既然主管农事，自然要坐在公牛背上了。那么这位女神的另一个名字呢就叫欧罗巴，人们出于对于女神的敬意，就把欧罗巴称为大洲的名字。另外呢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啊，说是万神之王宙斯看中了腓尼基国王的漂亮女儿罗巴，想娶她作为妻子，但是又怕她不同意。有一天呢，欧罗巴在一群姑娘的陪伴下在大海边游玩，宙斯见到之后就连忙变成了一匹雄健温顺的公牛来到欧罗巴面前。欧罗巴看到这匹可爱的公牛伏在自己身边，便跨上牛背。宙斯一看，欧罗巴中计，马上起立前行，躲开了人群，然后腾空而起，接着又跳入海中，是破浪前行，带着欧罗巴来到远方的一块陆地共同生活了。那传说归传说哈，玩可是实实在在的，咱们要去玩一通。那这一趟呢，咱们都会走到哪些个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包括有圣维特大教堂、查理大桥、维也纳皇家歌剧院、威尼斯、佛罗伦萨、斗兽场、卢浮宫、埃菲尔铁塔。随便说我都已经是心潮澎湃了。那么这条超值的线路呢，乐趣闪购价每人4999元。您呢可以边听我们的节目边拿出手机搜索我们栏目的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现在给您介绍的线路啊，您都可以直接下单了。好，介绍了欧洲的这条线路呢，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往哪个方向走。这就是一架全含古堡名峰五星城堡版优品德法瑞意14日跟团游，依然是在欧洲大陆哈。那经典的德法瑞意四国游，市场价呢是每人13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3199元哦。大家可听好了，现在是每人13199元。哇，现在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古堡游哈，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在我们的介绍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抢购下单。说到这个双宫啊，分别呢就是卢浮宫和凡尔赛宫，双游船呢就是贡多拉游船以及塞纳河游船，包括像 The Mall、 铁力士山、五渔村、壁画村、新天鹅堡六大遗产。这一趟我告诉您肯定够您忙活的，挑个哪儿我给大家做具体介绍呢？这还真是难为住我了，都挺有意思的。这么着吧，咱们啊介绍个山，铁力士山怎么样啊？告诉大家，铁力士山海拔3238米，位于卢塞恩湖以南的英格堡，以世界上首架360度旋转的缆车和欧洲海拔最高的悬索桥而闻名。山顶上呢建有观景台、餐厅、酒吧、怀旧照相馆、纪念品店和名表店。铁力士山呢是阿尔卑斯山最有名的风景点，以终年不融的冰川和冰川裂缝闻名世界。从英格堡山路搭车上山大约要45分钟的时间，沿途呢总共更换3种不同的缆车。从海拔1050米的英格堡到达海拔3020米的山顶观景台，在英格堡踏上吊车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一段跨越雄伟的阿尔卑斯地域的刺激旅程，相当的有意思。那么2012年的12月份，铁力士凌霄岩道位于铁力士山上海拔3040米的悬索桥正式建成开放了，以纪念铁力士山上的第一条缆车线建成100周年。哇，这个可厉害了。如果您感兴趣刚刚我们提到的两条欧洲线路，一条呢是东西欧大全景德法瑞意卢奥捷7国15日跟团游，每人是仅仅 4999元，真是太超值了。还有一条呢，是一架全含古堡名风五星级城堡版的优品德法瑞意14日跟团游啊，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3199元。现在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在我们的播出过程当中随时可以抢订下单了。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74 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今天呢，为您准备的第三条闪购线路来自于哪儿呢？阿联酋豪华7日游，市场价是每人8999元，限时闪购价每人8699元。这个豪华游，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了，究竟有多豪华呢？豪华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哈。这条线路的行程包括华纳兄弟主题乐园、法拉利主题乐园、亚斯水世界、精彩3选2，还有清真寺、棕榈岛、古堡餐、迪拜塔，外加范思哲宫殿酒店的自助早餐。哎呦，记不记得我们说过啊，这范思哲的酒店可是厉害了，全世界只有这么2家，其中一家就在阿联酋。那光是这3大主题公园其实来头就真是不小了。像亚斯水世界，目前呢世界第一大水世界，法拉利主题公园也是全球唯一一家以法拉利为主题的公园。华纳兄弟主题乐园是世界最大的室内主题乐园，您呢可以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咱们自行选择在主题公园停留和游玩的时间。而且人家每个主题公园内都配有这个餐饮啊设施，在游玩的同时还可以享用各国美食，咱吃得好又玩得好。咱们这儿要么介绍一个水世界吧。这个水世界占地近15个足球场那么大小的阿布扎比亚斯水世界，2013年1月24号正式开放。它呢是以消失的珍珠为主题，让您追随一位阿联酋小女孩的足迹，寻找传说中的珍珠，并且游览园内的景点。乐园的拥有43个特色游乐设施，其中的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水力驱动6人旋风水道，这个浪高可以高达3米，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流水板和身体趴板可冲浪层的泡泡桶，还有强盗轰炸机、激光特效水上过山车、骑士们特效水柱设计等一系列多元化的水上项目，更可谓是绝无仅有啊！光是我听一听念一念就好刺激的感觉。哎呀，怎么说呢，心动不如行动。我们这次的闪购价是每人8699元，就在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等着您呢。好，接下来呢还是一条有关于阿联酋的线路，说到的是俄罗斯加阿联酋9日8晚跟团游。当高冷的俄罗斯碰上土豪的阿联酋，哎，能够产生出多么优惠的闪购价呢？您可听好了，这次我们提到的俄罗斯加阿联酋9天8晚跟团游，市场价每人5999元，我们给出的闪购价只有每人5699元，没错，每人5699元。那么现在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那在我们的介绍过程当中，您随时可以关注下单。这条路线呢，我们将会走过世界上最高的东正教教堂救世主大教堂，还有欧洲最大廊式建筑古姆大楼、俄罗斯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为了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而建的二战胜利广场、金环小镇谢尔盖耶夫镇及圣三一修道院、有俄罗斯凡尔赛宫美誉的彼得夏宫花园、世界4大教堂之一的伊萨基耶夫大教堂、原为俄罗斯帝国沙皇的皇宫东宫、圣彼得堡的发源地彼得堡罗要塞、 还有世界第三大清真寺扎叶德清真寺，以及迪拜博物馆帆船酒店、黄金香料市场和棕榈岛等等。哎呀，听我介绍了这么一通，是不是眼睛觉得不够用了呢？相机内存是不是也不足了呢？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来限时抢购吧。那今天我们最后为大家介绍的这条线路呢，是梦幻冰岛八日极光探险之旅，那么市场报价是每人26,800元，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26,098元，没错，每人26,098元。说到冰岛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座人口稀少的北极岛屿，岛上是不染尘嚣的野外地区，那都是欣赏北极光的好去处啊。即便是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夜晚是万家灯火，也难以掩盖北极光的美丽。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冰岛的旷野当中，能见到更加明亮璀璨的北极光。一般啊，关于冰岛的报道呢，都会说看极光是需要运气的，所以啊，把追极光之外的行程安排好，才能让我们的旅途不遗憾。那如果您来冰岛还在飞机上的时候呢，就应该留意北极光了。如果您的航班够幸运的话，是在晚上，那您很有可能在飞机上就看到北极光。因为极光发生在云层上方，扰乱的因素又少了一个。那么在飞机上看极光是非常独特的体验，感觉啊就像和极光一同在飞翔啊，不知道谁能幸运的和极光一起飞。但是您现在可得留意听一下我们重复播报的本期五条乐趣闪购的线路了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随时抢购，分别是东西欧大全景、德法瑞意卢奥捷七国15日跟团游，售价每人4,999元，哇，真的是太超值了！以及一价全含古堡名峰五星城堡版优品德法瑞意14日跟团游，每人仅售13,199元。阿联酋豪华7日游限时闪购价每人8,699元，以及俄罗斯加阿联酋9日8晚跟团游，我们给出的闪购特价只有每人5,699元。那么最后一条就是刚刚提到的梦幻冰岛8日极光探险之旅，乐趣闪购价每人26,098元。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拿出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欢迎您的加盟。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哎呀，没什么事儿是坐一次游轮不能解决的哈，如果有那咱们就坐两次。今天呢，高磊又带着两条游轮线路来了，游轮去玩咱们马上开始。首先呢，向您推荐的是一条5晚6天从天津出发，经过长崎过夜再回到天津的航线，市场报价呢是每人2,699元起，我们为您提供的乐趣价格呢是每人2,399元起。那么抵达天津港口之后呢，您得依次办理登船手续，上船之后呢，您可以在船上逛一逛，熟悉一下船上的环境，看看这艘游轮究竟可以为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当然了，咱们呢也可以直接前往餐厅享受一顿丰盛的下午茶，因为您精彩的游轮假期已经开始了。那么享用了丰富的早餐之后，您就可以在豪华外甲板上的游泳池里享受戏水畅游的无限乐趣。 船上装饰华丽的购物中心备有来自全球各地著名时尚品牌供您选择。晚上呢，我们可以在典雅华丽的剧院内观赏高潮迭起的精彩娱乐表演和音乐节目，尽情的放松，享受属于您的游轮假期。在这儿解释一下哈，我们这游轮趣玩小板块和之前的乐趣闪购呢是不太一样的。您啊，可以随时搜索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啊，找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只要还有剩余的仓位，您呢、都可以随时购买。那么至于闪购，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内没有买到也不要紧，告诉大家，每周我们每次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周三、周四、周五凌晨一点钟，那么在相应的每周一、三、四、五的下午一点钟呢，我们还会开通闪购的通道，朋友们上好闹钟，咱千万别错过哈。好，刚刚呢我们提到的是一条从天津出发经长崎过夜返回天津的邮轮航线，第二条这个邮轮线路是同一艘船，不过呢停靠地点不只有长崎，而且还多了福冈这座城市，市场价呢是每人2899元。那我们为您提供的乐趣价格是，您听好了，每人2599元。没错，多了一个城市福冈，多了一种全新的选择。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拿出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随时下单哈。可能有些人为了美食可以排队一两个小时，还有的朋友呢为了美食愿意熬制几个小时来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就像是有人为了美景去旅行，也有很多人啊为了美食去旅行。不过吃饭这件事儿啊，人多它有人多的好处，咱们呢可以点比较多的菜，咱们吃呢就比较的丰富一些。可是呢每个人想吃的也不太一样，那多少人因为餐厅太贵或者是选不好餐厅而不停地翻白眼呢啊，孤独远行不如先从孤独享受美食开始。去福冈可不只为景点，还为了吃吃吃，吃遍当地美食。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美食简直的是太丰富了，从拉面到海鲜鳗鱼饭，各种各样的甜品，我真的是美食爱好者的饕餮天堂。好了，欢迎大家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九七四乐趣特价游的播出过程当中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在我们的播出过程当中随时下单。那么您呢也别忘了，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我们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么另外下午一点的那次闪购您也千万别错过啊。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高磊感谢您的收听，也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星光

夜间最低气温只有-3°C，天气比较冷，早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风力不大，扩散条件一般，对户外活动影响不大。空气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C，最大相对湿度55%。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提醒我他错没完，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我是云云。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费玉清的经典代表作《梦驼铃》。这首歌散发着一种古典美，曲调雄浑苍劲，很有意境。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盼望上思念路，飞中千里山，天边归雁披残霞，相关在何方。 千千阙歌。 费翔是很多朋友心中的偶像，他唱过的很多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读你》是费翔在30多年前推出的歌曲，如今听来依旧魅力不减当年。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城市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

经不见有情人去采，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最肯忘却不认识，最不屑与故事相思，守着 面我们听到的熟悉旋律是苏芮的经典歌曲《酒干倘卖无》，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于允，感谢您的收听，星期三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